力布英语。 We love for sleep. Join us. 学车就选公交驾校，61年国企驾校，学技术就来这儿。报名热线83701668，8370166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叫王秋涵，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书是英国著名作家刘易斯写的是《纳尼亚传奇》系列的第一部《狮子、女巫和魔衣柜》。这本书写得特别生动，一翻开它就会让你爱不释手。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段书中的文字。大家都称赞这个主意，这次探险也就这么开始了。这房子就是你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头的那种，到处都是意想不到的地方。他们开始闯进几扇门，里面只有几间空的卧室，一点儿也不出乎意料。但不久他们来到一间长长的房间，里面挂满了画，他们还在那儿发现一套盔甲。此后又来到一间房间，里面挂满了青枝绿叶，角落里还有一架竖琴。然后走下三级台阶，又走上五级台阶，来到楼上一个小穿堂，有扇门通向一个阳台，最后又来到一连串彼此相通的房间，里面堆满了书，大部分的书都很旧，有的书甚至比教堂里的圣经还大。不过以后他们又来到一间房间，里面空空荡荡的，只有一口大衣柜，衣柜就是门上有面镜子的那种。这屋里除了窗台上有盆枯萎的矢车菊以外，什么也没有。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环铁桥到平房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出京方向四惠到远通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辞旧迎新，唱春道，迎新瑞犬报年丰。打开文化之门，在春节期间为您推出春节民俗文化系列节目，回望传统，品味文化，叙说故事，童话春俗，与您共度一个地地道道、和和美美、欢欢喜喜的中国年。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与您一起开门迎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朱红。今天我们走进的是大兴区，打开的是榆筏镇的文化之门。我们欢迎大兴区榆筏镇文体中心主任李艳华。李主任你好。 你好。 欢迎大兴区文化馆非遗部主任赵玉良，太子坞五炒子一书的作者赵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赵老师刚才说要给咱们听众朋友拜年是吗？ 好的， 那您就代表我们大家拜个年吧。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们，那么俗话说没出正月就是年，那么我代表榆筏镇，代表咱们这个非遗传承人给各位拜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真好真好，这个赵老师带着一条红围脖哈，感觉这个新年的气氛还没过呢，特别棒。我们再欢迎一下，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哎，欢迎张欣。张欣来到我们这期节目呢，应该说我们今天所有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张欣都到现场去感受了。 对啊，是正月初七的时候，榆筏镇在文化广场举办了一场，有11个团队参加的这样一场民俗文化的展示，主要有秧歌啊、花卉啊、狮子啊、舞龙，很多，特别热闹。我去到现场，差不多有上万人那天。我觉得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所以今天也想分享给大家。要不然咱们先听一下我当时录的一段秧歌和小驴会的他们那个现场的声音，大家先感受一下，然后咱们再介绍。 好了，咱们先热闹热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大兴区榆筏镇的中心广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榆筏村的村民他们表演秧歌和小驴会的伴奏音乐。这个音乐除了打击乐以外，还主要有4把唢呐在吹奏一些民歌，比如说像南泥湾、拥军秧歌。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一段就是拥军秧歌的音乐。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呢是张欣来到大兴区榆筏镇初期的时候，那有一个万人的这么一个文化盛会，这样的一个现场，听上去就非常的热闹。这样我们先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榆筏镇吧，咱们的文化的一些情况好吗？ 好。我们榆筏镇呢应该是在北京最南端，号称呢京南古镇。为什么我们搞这次这花卉调研呢？因为这花卉调研呢我们已经搞了可以说10年20年了，号称千人花卉调研。花卉调研呢，因为我们是沿永定河大堤，主要是这村落，这个村这个整个镇里呢有高跷墩，有那个五炒子、文炒子、大鼓。一到这个春节前后呢，各村呢他自己都要搞活动。各村搞完活动以后呢，可能还有附近几个村呢也联合搞活动，因为这几年就是人太多，怕就考虑安全问题吧。这么呢，我们在甭管是初七、初八或初十呢，在这文化广场上，我们 必须得搞一次镇级的活动。 嗯， 镇级的活动呢，就是说呢，那个找咱们镇内的有特色的花卉上那儿表演来。所以呢，我们今年初期呢，是一共是挑了十一个对儿呢，就有呢那个高跷， 嗯， 小叉会、小轮会、还有那个舞草子、大鼓， 嗯， 等等吧，一共十一个。 嗯，对，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新的，比如说像交谊舞、水兵舞，还有比如说有民族风格很突出的，像回族的，他们穿着民族服装的那个 空竹， 哎，抖空竹。 这空竹呢，应该我们那儿是一回民村的队伍，队伍呢，今年来呢，就是他们一个村儿，而附近的七个还有几个村呢，应该都加一块得有200来人。这么着呢，考虑这个人推多了不好，哎，这么就叫他一个村来了，有那么来了50-60人吧。 嗯， 他穿着民族服装挺有特色的，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以后呢推的一个重点的花卉队伍。 嗯， 所以咱们以后北京的市民到了过年的时候又多了一个新去处啊，很热闹是不是？ 是啊，而且规模，每一个队伍的规模都很大，大家那个积极性很高。其实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一个队伍里边都是年轻人很多 哦。所以咱们在这个文化传承方面或者说文化展示方面也调动很多年轻人的积极性，对不对？ 对， 嗯， 你像我们这个舞草的吧，这属于国家非遗。国家非遗呢，我们不仅说这个有中年人、老年人，还有年轻人。我们在那个前5-6年吧，就这个舞草的进校园。这个传承人呢，到小学、中学呢进行那个进行教授吧。现在呢，就这个我们余阀的中小学呢，整个这个舞草的是属于在编课程。它属于一个每星期呢有2次课外活动。他那整个就教授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非遗传承人到各村去教。 哎，我这是听到的一种就是非常好的能够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方式，对吧？ 是。 他就是从这个教育的层面进入到学校里面，成为了一个固定的课程。 对。 其实听到这个舞草的舞草子啊，我觉得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介绍一下。原来就是你比如说李主任在这个余阀镇在大兴区一说起舞草子吧，就是感觉很顺嘴的，就是马上脑海当中就知道是什么。但我第一次听见的时候吧，我就懵了，是不是掌心？ 很多听众朋友也都云里雾里的。 对对对，一会儿呢，我们请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舞草子2014年的时候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也是很必要让大家知道的我们国家的这么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赵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好的。这个舞草子呢，是咱们北京地区，特别是北京南部地区，一种独有的民间舞蹈形式。它产生于我们大兴的南部，主要是余阀镇的太子舞村。它这舞草子呢，它是和文草子相对而言的。这个文草子、舞草子，它本身啊，它的区别在哪儿？文草子它侧重于乐曲的表演、演奏，那么舞草子呢，侧重于动作的表演，它是在用文草子的曲儿加上动作、武术动作，它就形成了舞草子。它是这样的。 那我在看的时候，比如说像吹唢呐，有吹唢呐的那时候，那个队员也在表演，那这应该算是文草子还算舞草子？ 这个唢呐呢，在舞草子队伍里边，它叫应该叫海笛儿。这个它的乐队表演呢，在这个舞草子队伍和文草子队伍乐队形式呢，它的乐队基本上差不太多。根据它的规模，根据村的大小的，它的规模只是乐队的它的数量有所增加，是特别是镲用于表演的镲的数量，它是否多少是在这儿。而它就在这儿。其他的呢，像鼓，刚才说海笛儿，包括一些烫等等，它的是基本组成形式是一样的啊，没有太本质区别。包括表演一些曲子，它也是大同小异，几乎它的全体都是用的传统曲牌。它的记谱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记谱，叫做工尺谱。它是这样的。包括它这个在文草当中的文草的曲牌， 它以前它有快曲慢曲儿之分， 嗯， 在慢曲当中它加入动作，它就慢慢形成很多舞蹈的动作， 嗯，我来解释一下吧，嗯，就是要不这样，咱们先听一段我当时录的录音， 行， 大家听一下是什么感觉。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呢是初期的时候啊，我们来到了大兴的鱼发镇，这个叫做千人花卉啊， 对， 舞炒子，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表演形式的一段录音。 是 其实舞炒的呢光听录音是不行的啊 对， 所以呢我觉得张欣呢通过一个观众的角度还得配上这音乐，你给大家再描绘一下， 嗯， 到底舞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演形式在你的眼里。 它又像是武术， 嗯， 又像是秧歌， 嗯， 同时呢它还有打击乐，就是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副镲， 嗯， 是吧，有这种集体的大家做相同的动作， 嗯， 也有比如说两个人或者三个人这样对着做一套组合动作， 嗯， 都是排好的，而且好像这些套路也都有名字。 对对对， 现场看觉得很壮观， 嗯， 而且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都是红色，以红色为主，上面有黄色， 嗯， 我问过李主任，李主任说这是象征着火焰。 对， 嗯， 他喜庆过节了等于。 对对对，然后尤其是他们对着打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手里的镲去拍你手里的镲，就是这些， 嗯， 觉得哎那么多人一起做这些动作挺神奇的，就是那种感觉。 对，赵老师您看啊，就听完张欣的介绍，他挺像是一个就是村民的自己的一种这个节庆的庆祝活动。那他为什么后来会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那是这样的， 嗯， 这个舞炒子呢， 嗯， 刚刚这个咱们张欣知道这个记者看到的非常准， 嗯， 他是武术， 嗯， 秧歌， 嗯， 他的一结合在一起的， 嗯， 据说，咱们老会员传承，他是由是清代宫廷曲牌传过来的， 嗯， 他不是咱们民间的曲牌，他是宫廷曲牌，所以我听着很好听， 嗯， 咱们。在据说呢太祖村当初呢在清乾隆年间有人在宫里当差啊，当时呢他就是对曲子掌握的非常熟， 嗯， 还有呢在太祖村也叫张鸿儒的老先生在宫里边啊，是他曾跟皇帝的老师一块儿学习武术，跟皇帝也就是说他跟皇帝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师兄弟关系， 嗯， 学习武术， 嗯， 那么在宫廷待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宫廷太不好了，太压抑自己了，后来决定回去， 嗯， 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仅把学到的这些武术带回来了， 嗯， 而且他把从宫里边听到这些曲子也带回来了， 哦， 当年的曲牌叫锦流通， 嗯， 啊，也带回来了，回到太祖村之后开了一家武馆教授他的教授武术， 嗯， 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嗯， 因为要搞各种娱乐搞有花卉嘛搞活动， 嗯， 那么把武术把民间的秧歌和从宫廷带来曲子结合起来形成了现在的舞炒子。因为刚才说为什么他能够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项目名录，这是很其中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呢？他第一他是这样，他的传承历史长， 嗯 嗯 啊，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他有四个最基本的条件。 嗯， 第一个条件叫做历史悠久， 嗯， 百年以上， 百年以 上历史 啊，百年以上历史的，嗯， 第二是什么？传承脉络清晰， 嗯， 从这个传承来说，要不少于四代传承人， 嗯， 这样，这两个它是相对的，以历史悠久、百年以上历史，用什么来证明？用以四代以上传承人来证明， 嗯， 传承是有序的， 嗯， 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叫做艺术特色显著。 嗯， 刚才主持人看得很准，他除了这个些音乐特色之外，他的啊动作表演他来源于武术，跟音乐与武术结合的非常好，舒展大方，而且他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嗯 啊，他的文化内涵，你比如说这个 五厂子， 嗯， 它主要作用什么呀？早期它是庙会， 嗯， 参加庙会，我们都知道，在大兴的很多村都有庙， 嗯， 叫做无庙不成村、 嗯、 这个庙呢，它就是供奉着各路神仙， 嗯， 大兴是典型的农业社会， 嗯， 当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那么农业什么农业丰收了。哎，他老百姓不认为是自己的功劳、 嗯、 他认为是什么？是各路神仙的保佑。 嗯， 所以呢，到秋后丰收了之后，他要给神仙来举办各种活动、娱乐活动， 感谢他， 感谢他，让神仙把这些好东西看看，同时呢，更给这些人来看，所以就形成了各种花卉展演。 嗯、 他不仅是给神看、给人看，更是一种村里边各村之间一个比试， 嗯 啊，争夺他一个话语权的一个显示， 嗯， 这是一个。刚才说非要素三个了，还有最后一个、 嗯、 同行业的没有争议、 嗯。 那么你要记住各级名区级也好，市级也好，国家以后也好，你还要有那么同行业内没有争议。那么舞场子从民间舞蹈进入这项来说，进入国家级项目名录，它就没有任何争议。为什么？ 嗯、 它发源于大兴，发源于。这个太祖， 嗯， 哎，他就没有任何争议， 嗯、 而这样他就很容易、很顺利的进入了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性项目名录，是这样的。 呀，这今天我这听完以后，我完全就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说的太好了。所以，赵老师，您写了本书啊，就叫《太祖坞》。舞场子 是 啊， 嗯，而且其实我还可以透露一下， 啊、 赵老师从小就喜欢舞场子、 啊， 一直想学，有这么一直有这么一个梦想， 那就说明没学成是吧？ 没学成， 怎么回事？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因为我也是大兴农村， 嗯， 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 嗯， 再一个太祖呢，离我们那儿其实不是太远，离我的家乡啊， 嗯， 离我种的也就三四十华里， 嗯， 实际很近。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民间花卉各村之间呢， 嗯、 到正月里边要互相请会， 嗯、 互相到各村去表演。 嗯、 小时候，一个是爱看，当时也没有什么热闹， 嗯、 再一个爱看、 嗯， 还一个呢，我是那个六十年代出生的， 嗯、 在六十年代，就是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说，啊，在那个时代呢，当时有一种情节， 嗯、 当时。武打小说、武打片盛行， 就想学武功是吧？ 学武功做英雄，有一个英雄梦。 嗯， 因为他是武场，他有武术。 有武术。 我初衷是什么？想学武术。 嗯嗯。 所以他就是每到正月的时候看跟着武场的、 嗯， 别的花卉有很多， 嗯， 但是别的不看，专门跟着武场的跑。 嗯、 但是后来因为要上学，觉得那个是一个是原因，不是不收， 嗯， 资可能是我资质差，再有一个可能要上学， 嗯、 学业重，还觉得这个考学是一条正路， 嗯 啊，是这样，慢慢这事就耽误了。 不过我觉得您写这本书也算是圆了儿时一个梦，对吧？ 啊，是对的，对的， 嗯， 在某种意义上圆了我儿时一个梦， 嗯， 不仅如此呢，我工作之后因为工作关系。这个对于舞场子做非遗保护，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嗯， 那么我呢，把某种角度就是说，也投入了更大的心血吧。 嗯， 哎，对这帮老艺人们非常非常尊敬，非常认可。 嗯、对， 正是他们的执着，让这舞场子越来越好。 嗯， 其实于凡除了舞场子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花卉形式。 嗯， 他曾经被评为北京市花卉之乡，还有一个是。 那个我们镇呢是应该是在2013年吧被评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嗯。 然后那个2014年呢是国家这个舞场子进入国家非遗名录。 嗯。真好。那这样因为时间关系马上是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打开的是大兴区于法镇的文化之门。我是朱红。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皮上去路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

有很多的表演项目。那李主任，这些参加表演项目的都是咱们于发镇的村民吗？ 啊，都是我们各村的村民组成队伍。 哦， 你像有的说这个村可能不大，有那么一个村没有就板号人，这么着呢，他有一个几个村联合一块儿上闹参加会来，参加会了这就有他的特点。 嗯， 我们这个说这个正月初七的花轿演呢，主要说传统特色花卉，别的呢我们有一部分就不叫过了，因为人太多。 嗯， 还有个选拔是吧？ 对对对。 所以咱们村民参加这个花卉调研的这个积极性特别高。 哎，对，是特别高。 哦， 这有还给我打电话说为什么叫那村还不叫我来呢，因为我说所以今年呢我们又弄一什么提出一什么问题啊，我们站点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大型渔筏，等以后呢各位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大型渔筏这公众号，这个呢等我们今年的这花卉调研整个表演完以后呢，把这各表演的动作还有图片呢都发这个微信公众号了，叫大家伙投票。这个呢就是给我们以后工作呢，就是通过这个投票呢你喜欢什么样的队伍，等以后呢19年吧这春节这花卉调研呢，我们就根据大家伙的意见，哎，组织什么队伍，等到19年春节花卉调研呢，希望呢给大家伙再呈现出一个更有具有特色的传统花卉表演。 我投票了。 是吗？ 对，我投了咱们那高跷会的票。我觉得因为我确实是到处采访，也看过很多的高跷，或者是采访过，就是我到了咱于发镇，然后一看这个高跷会，我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哦，怎么有特色？高跷就是站在这个， 对对对， 踩在那个高跷上面走路， 腿那叫什么腿子？ 腿了。 对，他们的不光腿子很高，就是技术很高超，而且尤其是这个队伍的年轻人，特别多，最小的才十几岁，再一个呢，他们还保留着很古老的这个秧歌唱。我们其实看高跷可能大家都看过或者在电视上看过，但是能听到唱的时候其实并不多。他们唱的呢和我在一个就是门头沟的千军台庄户他们那个庄户村的高跷会那个唱腔是一样的，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你看两个地方离得那么远，但是他们一样，其实从一方面就证明他们是很古老，所以就有这样的流传。大家可以听一下。 行，那我们来听一段吧。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张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在大兴区于发镇。 对， 在 于发镇上，这个是十八村高跷会他们的表演。 对，我们听到的声音您得想象着就是他们踩在高跷上唱的是吧？ 对，他们当时是表演了很长时间之后，然后大家围成一圈唱。我不知道这是以前古老的一种形式吗？我还真的没有就是在这种群众的表演中看过唱，我只是单独采访的时候听别人唱过。 这个高跷啊，它是这样，它是中国一种传统的花卉。它有叫侠客墓。 侠客墓。 对对对，它是这样，这个它有文敲和武敲之分。武敲侧重于动作的表演，文敲侧重于唱，侧重于情节，它这样的。像说每个他的唱呢也是，他有是个人呢，每个人可以有单独唱，然后两个人对唱，然后随着情节发展，可能有三个人、四个人合在一起唱。它这样了，它是有高跷会，它也是要讲故事的。 哎，我觉得啊，就是我建议大家呢，就找一些这些 比较专业的啊，这个比较专业的花卉去看一看。赵老师，咱们于伐镇的这个千人花卉，应该说每一个节目都很专业是吗？ 对对对。 说到专业，我还想说一下这个高跷会。刚才赵老师说有侧重武的，有侧重文的，他们我觉得应该是文武双全，因为就是比如说他们不光是踩高跷做一些动作，特别重点的是他们还能就是踩着高跷从摞起来的三个板凳上跳过去。 哎呀，这难以想象，这绝对难以想象。 而且板凳上放一瓶水，你要保证不把那瓶水碰倒。 哎，赵老师，这些村民是平常就练这个，就不种地吗？ 他是种地，这是那个什么，种完地之后的一种娱乐活动 啊、那很厉害啊， 很厉害 啊！ 而且呢，他们的表演是一般的啊，在原来都是免费的表演，让大伙儿免费来看。 嗯， 他是这样的。包括很多民间花卉，它都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它的费用都是是自己靠会员缴纳会费，有钱出钱，没钱呢你出粮食，再有一些的村一些富户来提供一些赞助，然后筹集费用，然后去给这表演，给大伙带来欢乐，是这样的。 明白，所以他们应该说不是专业的表演者。 对，但是 打双引号的， 就是从小爱好，好像很多人都是有童子功。 对，不是专业，但是胜似专业。 对呀、 他们都是有童子功的，他们对这个事业很执着，不是以此为觉得以此为谋生手段，他们是把这当成一种事业来追求来爱好的。 这个挺感动的，我觉得。 这个举个例子，就是其他一种花卉，你比如说大兴的同样一个非遗项目，有一位叫做白面村音乐会的，一位叫贾金亭老人，他这样，他到现在是将近80岁，已经是连人都不认识，路不认识，我没有活动接他去，派人去接。然后他是那么目不张睁一个老人，当听到音乐会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他拿起乐器，马上为精神为之一振，投入演奏，而且非常专业，非常专注，那么他这个用刚才说用专业来说，我觉得已经是远远不够了，他已经是很执着。很把自己这事儿当成自己生命一部分来追求的，高跷会也是一样的。 他已经融入到血液里了。 对， 他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已经不认识人，不认识路了。 对对对。 但是音乐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里了。 对对对，高跷会也是这样。这些老人，不包括前几天我去他那儿去采访，那些老人也70多岁了，七八十岁的有，甚至 高跷啊， 不是，就是说演那个高跷会的演员， 明白？ 对，七八十岁了，那么。他在平时可能是说不说高跷会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农村的一老头儿，那么些可能是精神萎靡，但是一提到高跷会的时候，两眼一亮，那么争先恐后的发言，说高跷会如何去练，说如何去传承，他们如何年轻时候到哪儿去参加活动，取得如何好的效果，他们我觉得这事儿。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执着了。 是他们跟我津津乐道的说啊，我们去过圆明园，然后龙潭湖庙会第一届的时候我们也去过。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场地的安排其实也特意给高跷安排了一个有草地的那么一块场地，这个其实很重要。 这个应该对表演时候吧，他应该是以土地他动作能做到家。你像这个高跷表演吧，他一般的情况，最少一出会就得百号人，那个高跷上可能有30-40人，不高下边呢还得有三分之二人进行保护，保护这帮人呢，你就看出是爱好者，都有70-80岁。他因为他以前年轻时候就一块表演来，他这么着呢，他知道要哪会儿做什么动作，他到哪会儿他就上哪儿跟前去了，到时候还得安全第一啊。这是一样，现在就是上高跷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年轻的了，岁数大的从下边进行保护。年轻的呢，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年轻人也挺多呢？你像说这个去年跟今年整个表演呢，这个就是我们这儿的李金哲是我们镇的那个黄庄村的村民，不过他呢是咱们世界跳远冠军，这几年呢一直参加这个活动， 对，他是跳远名将，然后是仁川运动会他取得了金牌， 对对对， 跳远金牌， 对，仁川亚运会取得跳远金牌， 去年呢整个正月春节前后吧 还有今年呢，不光在这个在参加镇着这表演，然后是附近几个村整个从初三开始，初三初五什么冬装营啊，什么哪村都去了，得到大家伙的那个整个的好评，好评。尤其呢，我前两天在我那公众号上啊，我看了有一段小诗，哎，各村老百姓做的，做还挺好。一会我看还有没有，我给你们念一下。 是吗？我觉得可以，您 看 看, 看, 看 啊， 您找找。 我来说一下李金哲吧，他在踩高跷的时候，你能看出他是，他因为基本功好嘛，从小练体育的，真的一点都不费劲儿。而且他们这我说从板凳上跳过来呀。这个三个板凳是在一个台子上，他们是沿着这个木台走到这个三个板凳之前，然后跳下来落下来是等于是下面落的比那个木台要低的这个平地。其实 还挺紧张的是吧，看着。 而且李金哲的扮相还真不错。 很帅气哈。 我刚才不是为什么提到这个场地很重要，其实我也是听城里边的，就是北京市里边的人讲，现在在市里面传承秧歌是很难的。因为到处都是 水泥地， 很硬的地了，就是他们没法练，要摔一下就很容易摔伤，但是现在土地上就会好很多。 明白。所以我们在看我们千人花卉的时候，高跷是在土地上进行表演的， 对, 对吧？李主，您找到这首诗了吗？ 好嘞。 啊， 这是在我们那群里看的啊。正月初七，于伐之文化广场引万千之众，成花卉盛世，盛会之余得诗一首，这老百姓做的啊。北宋神宗困清风，高跷旧架留传统，蹲跳踩跌足踏木，拉抬摇扭人腾空，半尽生旦静莫丑，勤变喜怒哀乐生，高跷舞会今何在，岁岁于伐寻影踪。 真好， 太棒了， 谢谢，太好了。 这个高跷呢，实际上它还确切名字它应该叫做高跷秧歌。哎，高跷它是什么？是实际上它是原来是秧歌一种。它的包括它唱的曲调，它都是来源于秧歌。高跷秧歌，高还有写成的高跷，不是敲，是桥。 桥、 是往高处桥的秧歌。 这有意思。 它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再往高处桥的秧歌，然后再唱。 赵老师，刚才我们提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草子，咱们大兴文化馆您是管非遗吧， 对 吧？ 非遗保护。 对，咱们非遗保护里边就是大兴区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项目？ 目前为止呢，大兴区现在有区级项目31项。其中呢，其中包括市级项目5项。古项当中包括国家级项目4项。 国家就有4项， 对，国家级项目4项 啊，有五草子 啊，然后刚才提到的白庙村音乐会，然后是吴氏太极拳， 吴氏太极拳，还我了解过， 对，然后还有就是古琴制作技艺， 嗯， 这个古琴制作技艺在报国那个市级的时候，它是古琴制作技艺，后来呢，在批国家的技艺的时候的项目的时候呢，它纳入古琴艺术里边，由那个。里边还有古琴制作技做当中的一个分项，来做的。 明白啊。那赵老师就是在大兴非遗保护方面包括传承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呀？ 目前为止呢，咱们大兴呢现在主要是做了这么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把项目好的项目进行的那个申报，就让它进入各级项目名录。第二个工作呢就是说对于传承人的保护，对于传承人，我们要是对于从市里边来说，他有一定的扶持资金，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给让传承人参加一些展览展示活动，这是第二个项，第三项呢，就是说我们要开展非遗技巧员活动，这个非遗特别是非遗技巧员活动，我们是从2010年开始启动，当时呢，大兴师傅衔这个五草子就开始走入校园了。经过这么几年呢，那么大兴什么师傅衔五草子、吴氏太极拳，包括大兴的八极拳，那么包括还有一些没进入名录的项目，比如说剪纸、风筝制作、面塑等等，都走入了 校园。目前为止大兴呢有15个项目走入校园，那么有那么23个学校已经开始了把非遗项目作为一个校本课程来开始来做。 嗯， 特别是16年我们在瀛海中心校搞了一个推让面开展非遗教育活动，它有面塑、剪纸、皮影，然后还有风筝，这进校园教孩子们来做，通过1年的培训，然后到6月1号儿童节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展览，做的非常非常成功，孩子们的作品呢非常非常好啊，特别无草子进校园，经过这么年队呢，在无草子这个项目，在太祖村他组建了无草少年队，他有40名左右孩子，他掌握了基本的无草的动作，而且套路做得非常漂亮，打起来非常非常漂亮，这对传承呢起了一个至少叫做后继有人了。 哎，我觉得这太重要了哈，张鑫，你说如果您不进校园，小朋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那就真的成了刚才那个赵老师提到了，只能成为老爷子们老太太们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了，只能他们只能，我觉得这么做的话，让他们在谈的时候，让更多的孩子知道，把他们的记忆传承到他们身上，这样才能一代一代的让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多优秀的遗产啊能够传下去。 这个 我在大兴就采访过，比如说石府衔儿，还有吴草子，这些都有进校园的，我觉得真的做得很好。而且李主任他们马上要带着吴草子去台湾交流了。 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们上台湾那个台南参加这个文化交流，然后应该是去8天，主要是这吴草的表演。 太好了。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其实我看到咱们于发镇还有好几项我特别想了解，比如说那个吴氏太极拳是吧， 对， 又强身又健体。好的，那我们特别感谢赵宇良先生和李艳华女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谢谢。也希望以后呢有这样的活动呢大家关注大兴于伐是吧， 大兴于伐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对，大家呢可以去于伐看一看转一转啊，了解咱们北京有这么多优秀的文化啊。再次感谢几位，也感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鑫， 谢谢大家。 哎，我就不说你辛苦了，因为我觉得你挺赚的。 对对对，每次收获都很多。 好了，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希望您持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轻的指尖流出的时间，能从容地面对这跳动的边界，落日的光点，在匆匆人世间，只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真正的永人群中擦肩过，有多少动人的容颜？我心里不能忘，只有你微笑双眼。最爱这一天，黑也好，喜也好，最爱这一天，生老生命。数的时间，能从容地面对这跳动的边界，落日的孤单，在